向。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屁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联系，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10月28号，也就是昨天，是世界男性健康日。每年的世界男性健康日啊，都是受到大家的关注。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副院长、泌尿外科的前列腺专家、主任医师张祥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预防前列腺炎的话题。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交流方式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控烟协会控烟总队的总队长刘辉，请他介绍一下目前啊北京的控烟工作到底如何。刘辉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上一周哈，咱们北京那个无烟北京的微信平台肯定又接到了很多群众的一些举报吧。 对对对，有107件。 那么目前举报投诉最多的一些区县，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那个被投诉最多的区县啊，本周是朝阳区有29件，海淀区有29件，东城区呢有14件。按照北京市区县人口投诉率来那个计算的话呢，那被投诉前五位的区县依次是东城区、海淀区、朝阳区、丰台区、西城区。那被投诉场所排在前五位的是餐厅33件、写字楼32件、办公场所14件、党政机关6件、娱乐场所6件。是这样的。 那在群众举报的这些这个案例当中啊，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几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哈？可能有些是针对这个场所管理者的，有的是针对吸烟者的，您给我们简单介绍几个。 好的好的。我先说一下，有一个门头沟的群众，他投诉啊门头沟的疫情网咖的网吧说的烟味啊非常大，他向那个网咖的管理者进行反映，这管理者呀非但不管，还发布广告说本网咖提供香烟，所以投诉人说啊这是严重危害他人健康的行为，很气愤啊。还有一个呢，投诉人在海淀区浩瀚时空网吧上网时候，邻座呢有一个人抽烟，他说呢我请他去吸烟区吸烟，这个抽烟的人呢反而要求我呢，就要求投诉人呢说你换台机器上网，问题是说这投诉人说的我换都没地儿换，说这个网吧啊隔三两个座位就有一个人抽烟，躲都没地方躲，所以呢发来这个信息来投诉。另外呢，就朝阳区望京万恒中心呢，三层那个海鲜，说有一次那个酒家呢有一场那个婚宴，全场呢说都在吸烟，这投诉人呢就让服务员呢说出面，你说制止一下。当时这服务员呢不但不制止，表情还特别奇怪的看着这投诉人，就好像是投诉人呢说你不应该提这种要求，所以也让他挺气愤的。另外呢，像丰台区呢，一个据点网吧有人吸烟，那么投诉人呢多次提醒服务人员说，告诉他说这有人吸烟，但服务员呢不管，还鼓励吸烟者继续用餐，说这一桌6个人呢有5个人在吸烟，可见这个串吧的空气该是多么的糟糕啊。另外呢，就是在丰台区呢，华铁咨询大厦8层办公的一个丰台投资促进局的一个办公区，说有人很多人抽烟，而且没有人管，投诉人呢就特别提到说这8层啊有2家单位均为就是都是一个国就是党政机关单位，他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是党政机关单位呢？因为投诉人认为呢党政机关的人员呢应该是起表率作用带头来执行控烟条例，而这2家单位呢说是烟雾缭绕哈，说办公条件特别特别的差。另外还有有个投诉人呢，他投诉朝阳区的博雅国际写字楼 A座7层，说这男卫生间就是烟味特别大，物业呢也不管，而且每天早上 到下午根本就没有人管这个吸烟的问题，所以这投诉人呢说呼吁啊，说的尽快来解决一下吧，说楼道里根本呼吸不了，投诉人形容说肺都疼了。 非常严重啊！这个我看您那个投诉案例当中，真的大家的这个语言非常的形象，尤其看出来网吧可能现在这个案件当中还是比较多发的哈，餐厅网吧。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遵守北京的控烟条例，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向这个无烟北京的微信啊进行投诉。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刘总队长，谢谢您。那隔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的， 好，再见， 主任再见。嗯，好，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副院长，也是泌尿外科前列腺的专家主任医师张强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张大夫，您好。 啊，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昨天本来想请您来的，昨天是正日子啊，世界男性健康日。说到男性健康呢，很多朋友，尤其是一些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对于前列腺炎还是非常的这个恐惧的一件事情，也是高发。所以呢，今天我们还是想请您来聊聊有关预防前列腺炎的话题哈。我们都知道前列腺呢是这个男性才有的一个腺体，那么前列腺炎它主要的表现的特征症状都有哪些？您也给我们简单先介绍一下好吗？ 好，因为前列腺炎呢，实际是主要是多发在青壮年，就是20到40岁。 嗯， 但刚才您说那中老年，实际叫前列腺增生。 前列腺增生， 对，就是中老年以后，就50到80岁甚至90岁。 这两个好像经常会弄混，好像我也经常会弄混它。 是， 它两个症状截然不一样，是吧？ 第一个就年龄段不一样， 年龄段不一样。 炎症呢，诊断前列腺炎一定大概就是20到40岁之间的。 嗯。 过了40或者45以后，基本很少诊断前列腺炎，都是前列腺增生。 增生， 对。 那他们的症状有哪些呢？ 因为前列腺炎的症状最典型的就是说，它是一种就是说，会阴部的不适，就是它说不清是哪儿不舒服。你让它指吧，它就指这一片，画一圈呢。 嗯。 它不是说某一个部位某一个点，而是画一圈，我们就。表述就会阴部，比如说阴囊的周围，或者说耻骨联合那上边，或者是有时肛门周围，整个反正会阴部不舒服，这种不舒服呢，有 也说不出来是疼， 有的时候是疼，有的时候就是觉着如坐针毯一样，它不能坐，站着好就不能坐，这种是前列腺炎最典型的特点，同时伴有些尿频，尿，比如说小便的次数增多，或者说夜里边小便次数增多，或者尿急，突然就说着话突然不行，扭脸赶紧撒就跑去上厕所去了，这是前列腺典型的表现。 那现在您看中这个青年啊，20岁到40岁，过去好像人不太关注这个疾病啊，基本上也不算是一个，很多人都把这忽略掉了，可能过一段时间自己也就过去了哈。 对， 现在的人群，就您了解哈，像您那儿就诊的人多吗？ 不少，因为每天就是说一般的泌尿科大夫的就诊人群里边，30%是这样的患者。 这样的患者啊，那您看看现在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年轻人就开始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有没有一些研究呢？ 因为这样前列腺炎呢，不光是说困扰中国人，在世界范围内都困扰。那么实际上在2000年前后，WHO 做了一个调研，那么他们就发现男性一生中至少有70%到80%的人受到过前列腺炎的困扰， 就多一半了。 对对对，而且这是就是说调研的数据，但是从一般的就是说体检呀，或者说从一般的检查的手段来看，很多人就是我没有任何症状，但是我体检发现说前列腺稍微有点大，或者说有点钙化，或者说回声不均，这些实际上像钙化什么都是说明你曾经有过炎症的表现，但是你可能当时症状不明显，可能一扛就过去了。 所以您看啊，很多人做体检的时候，这个做 B 超啊， 对， 都会大夫会说你有钙化点，就这么过去了。 对， 很多人就去查资料，上网去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 其实那已经是痕迹了，是吧？ 已经痊愈了， 已经痊愈了。 就像咱们比如说过去肺结核的人，他肺里边有钙化点， 这已经 照胸片，肺里边 有钙化点， 嗯， 实际上就是都因为结核也是炎症， 嗯，他这就已经算是过去了啊，不是现在的一种这个症状的一个表现了， 不是不是， 那就是说他可能忽略了，自己都没感觉， 一个忽略了，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是扛过去了， 嗯， 咱们按中国人常传统的这种表述就是扛过去了， 嗯， 因为比如说我症最一般这种病都是越工作忙或者说身体越抵抗力低的时候越容易困扰你， 嗯， 那么最忙的时候你很少说有时间去就诊， 嗯， 就扛呗， 就扛过去了哈， 对， 结果发现体检的时候 B 超上边有一些 钙化， 显然钙化点哈，那您跟我们说这个病真的像大家说的是扛过去哈，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危险， 嗯， 这个前列腺炎哈真会引发到最后的时候会成前列腺癌吗？ 前列腺炎和前列腺癌之间呢，就是说目前呢，尽管没有一个明确的关系， 嗯， 但是从前列腺癌的研究发现，大多数的前列腺癌都伴随有炎症的存在。 哎呦， 也就是说，反复的炎症可能会导致这细胞癌变， 嗯， 因为前列腺癌的发生至少十年二十年， 嗯， 比如说你70岁发现的癌症吧， 嗯， 那你至少就是往前追40岁左右，就可能出现了各种癌前病变， 嗯。嗯， 从癌前病再经过十年二十年才发生前列腺癌的， 嗯嗯， 但是这个过程里边炎症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因素。 嗯，有人说哈，说这个，嗯，其实我们看生活当中很多人得癌症哈，癌症看似很普及普遍哈，就是当然也有人说这个得癌也不太容易，从医学的角度来说，那是经历了上千个错误之后， 对， 才有可能最后成了一个癌细胞， 是 吧？就是人可能错过了很多次的自我修正的一些机会， 对 啊，就像您说的，如果是长期的反复的有前列腺炎的话，那对于前列腺癌我们就持一个非常悲观的一个态度了，是吧？ 至少就是说你将来发生起来的几率要高于一般的人群。 嗯，那可能会说到了，说那现在比如说我有一些症状去医院去查，一般情况下医生会让做个 B 超啊，还是验个血啊，就能够确诊是前列腺炎呢？ 一般是这样，前列腺的确诊主要靠症状， 主要靠症状。 那么做检查呢是排除诊断， 嗯， 就是说我除外一下有没有别的疾病， 嗯， 比如说有没有尿道结石， 嗯， 有没有尿路感染， 嗯， 或者有没有膀胱里边长瘤子， 嗯， 那么把这些除外之后， 嗯， 那么就可以确诊是前列腺炎了，因为它的症状呢， 嗯， 是比较有特点的，因为很少有某一个疾病说那种疼痛为主， 嗯， 就是整个会阴部不适疼痛，那么这种疾病很少很少， 嗯， 所以一般除外，为了除外呢，做一个尿常规，做一个超声检查， 嗯， 或者说测一个血清的 PSA， 嗯， 就前列腺特异抗原，除外一下前列腺的不好的东西， 嗯。 所以除外之后如果没有问题，那 就是前列腺炎了。 对对 对，嗯，那通过您的实际的这个诊疗活动当中，您会发现什么样的人可能得了前列腺的人可能高发一些，会有这种 有高发人群， 有高发人群哈。 对， 嗯， 我们最常见两类现在， 嗯， 都是，而且都是近二三十年出现的， 嗯， 两类人群，一个呢出租车司机群体， 出租车司机啊， 第二个是 IT。 工作行业的， 嗯，IT 行业的，就天天的， 哦， 就是实际就是常年以坐着工作的人， 嗯， 因为这两个行业基本都二三十年新兴的产业， 是是是，那就是久坐对前列腺影响比较大， 对对对， 啊，它是基本上是有一个压力会压在前列腺上吗？会有这种导致它不断的受刺激产生炎症吗？ 那压力是一个方面，还有几个因素， 嗯， 一个就是说。你久坐的时候呢，等于你下肢包括盆腔的血循环是不流畅的。 嗯， 因为人体这血液是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流畅，在体内循环。 嗯， 那么你长期这么坐卧的话，首先你下肢回流就不畅。 嗯， 那么第二盆腔血液也瘀滞。 嗯， 那么这个呢，容易导致这个就是前列腺局部的血液的瘀滞。 嗯， 容易诱发这种炎症的发生， 嗯， 这是第一个。 嗯， 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俩行业呢，不光是久坐，还一个容易有一个憋尿的习惯。 哦， 尤其出租司机，他说我拉着客人呢，你说我 对 我不能随时停下来，我上厕所去， 而且 小便就憋着， 而且他有的时候比如说停车上厕所也容易贴条哈， 对， 这也比较危险， 对对对， 嗯， 包括 IT 他说我这程序正最关键时候不能离开呀， 嗯， 所以这种时候一憋尿以后呢，有一尿液反流， 嗯，尿液会反流啊， 会， 哦，他不是控制的特别严谨吗？ 不，他会反流的， 他是从膀胱会 膀胱反流到后尿道， 哦， 因为咱们那个尿液排出呢是有两个括约肌管着， 嗯， 一个内括约肌，一个外括约肌。 嗯， 那么主要是靠外括约肌，内括约肌的能力差一些，所以当你膀胱压力特别高的时候，可能会有那么一小股， 嗯， 突破内括约肌到前列腺， 嗯， 就是我们叫前列腺尿道，很短， 嗯， 也就两公分左右。 嗯， 通过这尿道以后呢，进入前列腺，因为前列腺和尿道之间呢有很多特别小的小管儿， 嗯， 通过这小管呢反流到前列腺内部。 哦，这种也会带来前列腺炎的潜在风险。 对，因为它是尿液呀、 嗯、 尿液成碱性的嘛、 嗯、 碱性尿液进到前列腺里边，实际对前列腺那种细胞或者前列腺导管都会产生一个刺激。 嗯， 长期以后呢，胆实际是梗阻堵塞了。 嗯，所以这也是造成这个久坐人群。 对 啊， 久坐再一个憋尿。 憋尿。这两大特征啊，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可以稍微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经常有久坐的这种习惯啊，尤其是职场人员，那可能由于工作太忙啊， 对对对， 我觉得现在挺好，现在随着科技进步哈、啊，我就是想，比如说手环，运动手环， 对， 有这种久坐提醒，哎， 对， 我不知道您见着，我反正戴了手环、 嗯， 长时间不动呢，它就会提醒你该起身动一动， 对 对, 对, 对 啊，或者您没买这设备无所谓，您脑子里边有个意识，看四十分钟电脑，您起来站起来活动活动， 对对对 啊，包括这种比如说习惯排尿啊，就是千万别憋到最后了才想去上厕所，这是特别不好的习惯吧。 对，咱们一般建议是两小时， 嗯，两小时上一趟厕所， 就是说你不甭管你的尿意多少， 嗯， 是不是特别强烈，还是说稍微有一些，两小时一定要排一次， 嗯。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我们前列腺都有好处哈。 对 啊，那刚才说到了前列腺炎和前列腺癌之间的这种关系，看来是有一定的关系。那可能还有一些年轻人也担心啊，就提到了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话题，就是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有前列腺炎，那等我岁数大了之后会产生这种前列腺增生吗？这有之间的联系吗？ 嗯，实际上前列腺增生是这样，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发生增生， 都会有啊。 对，这 逃不过去了是吧？ 这是一个老年病，逃不过，就像你的机体老化一样， 退行性的病变。 退行性，因为是这样，全身所有的器官等你老了以后呢，都是萎缩、变小或者松弛，像皮最简单皮肤， 嗯， 特别松弛， 嗯， 出现皱褶， 嗯， 是吧？但是前列腺正好相反，特别大。 哦， 正好相反， 它变大了。 对，体内所有的器官在萎缩的时候呢，前列腺悄悄的长大了。 嗯， 长大以后呢，我们叫增生。过去我们叫前列腺肥大， 嗯， 所以出现了很多症状。 嗯，所以您看，有的时候很年轻哈，四十多岁以后做 B 超也经常会发现， 对， 说前列腺肥大， 对对，对， 这种症状 是。 那前列腺肥大的症状，可能就是增生的症状，可能就是上厕所比较困难。 对，主要是最典型的是排尿困难。 排尿困难， 对， 嗯， 但是到排尿困难的时候，实际已经非常重了， 非常重了， 对，那非常重了，就需要马上需要药物治疗， 嗯、 可能个别的还需要 手术治疗了，嗯。 比较轻的或者比较常见的是尿频尿急、 嗯、 就是小便次数增多， 嗯， 或里边夜里边一下睡到天亮了、 嗯、 现在不知不觉夜里边起一次起两次， 嗯， 这种就是一个不好的信号。 是是是哈，这个当然被尿憋醒这件事儿确实是引起我们重视哈， 是 啊，所以您看啊，这个年轻人，所以男性特有的这个器官也导致了很多人挺头疼的一件事情啊，年轻的时候的前列腺炎，岁数大的时候前列腺 增生 那比如说前列腺增生，我们能推迟的让它来得更晚一些吗？比如说是一个退行性的变化啊、 嗯、 很多人都希望能不能稍微的让它晚点来，有这种可能？ 目前还没有 可能， 目前 没 有 可能， 但是唯一的办法就是说，很多人就说为什么我们是同龄人， 嗯， 为什么我的症状会这么重，他会那么轻， 嗯， 这个确实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嗯，这个目前个体性的差异还没有一个系统的研究是吧？ 很难阻止、 嗯、 就是很难用一种手段或者一种药物来阻止它不发展、 嗯、 这很难的， 嗯， 但是呢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你生活得当，生活调理得当，那么你可能这种发病的症状的轻重程度会有所缓解， 嗯， 会有所不同， 嗯，所以您看哈，就是这个看来是没办法了，这是人体的一个正常发展的一个趋势哈、 嗯、 那说了这个没办法，前列腺炎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哈，它可能会导致一些前列腺癌。 对 啊、那今天我们说到前列腺的话题，也麻烦您，您像前列腺癌目前能够预防吗？ 实际上前列腺癌的预防，我说、就是说一定是从年轻时候做起。 嗯， 因为很多老年人退休了，六十多岁了或者快很大岁数以后、 嗯， 他说我现在有时间了，我预防预防吧， 嗯、 我那会儿晚了，真的晚了，因为这个前列腺的病变至少就是说从正常组织到癌前病变，再从癌前病变到前列腺癌，至少20年。 二十年， 那你20年，你说你60多岁在预防，很难起效了。所以一般从年轻时候就开始预防。 嗯， 那么他的预防呢，实际上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规律的生活，尤其是规律的性生活。 嗯， 包括还有一些合理的饮食搭配。 嗯， 这些都是很好的一种办法哈。 对， 对， 对， 对， 嗯，那说到这个，今天昨天呢是世界男性健康日哈，我们也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副院长、泌尿外科的前列腺专家哈、主任医师张家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前列腺炎的这个发生，年轻人更多一些，而且他好像目前就照您的说法哈，那我去医院去治了，大夫开了药了，也好了。我要真正扛了，扛过去，可能一点症状没什么觉得也过去，也能自己好，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嗯，因为这样，前列腺炎实际里边90%， 嗯， 甚至95%都是慢性前列腺炎。 嗯，哦，它还分慢性的。 对，还有、还有个别急性的， 急性的 5%-10%急性的，这急性的你是不可能扛得过去的。 嗯，特别难受， 因为上来就是高烧， 哦， 尿不出来， 哦， 一定要住院的， 哦， 或者是需要留在急诊室留观的。 嗯， 这种有些发病特别凶猛。 嗯。 基本都见于就是50岁前后的人， 嗯，这是特别明显的， 对对对对对，特别那个什么，就是痛苦这种的，这种你是扛不过去， 扛不过去啊， 能扛过去就是慢性前列腺里边它有分为好几类， 嗯， 比如一 A 型的、二 A 型的，那么就说属于非感染性的、比较轻的这一类，也就是说对他的生活有干扰，但是没有到就是说他不能工作的程度， 嗯。所以这些可能就让大家慢慢就扛过去了， 对，他自己就扛过去了 啊、但是有一些是扛不过去，也是 很难，有些就是说他可能第一次扛过去了、因为慢性炎的特点容易复发， 容易复发， 他不是说我这次扛过以后就没事了， 嗯， 他就容易复发，就是说等你一旦身体抵抗力低的时候，或者说有一个很多过节，我们叫节后综合征， 嗯， 比如过节的时候大量喝酒， 嗯， 吃辣的， 对， 完了呢生活不规律、 嗯、 这些特别容易导致节后的这种疾病的增加，所以这种时候，它又蹦又给勾起来了。 嗯，所以这个反复出现也是慢性前列腺炎的一个特点。 对，特点。 那有些人可能会说了，说这个自然既然叫炎哈， 对， 那我家里边有小药箱，我吃点消炎药、啊，这个老百姓的说法啊，这个靠谱吗？这种做法？ 嗯，消炎药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是一种非感染性的，也就是非细菌、非衣原体、非病原体引起来的、那么我们用消炎药的原则一般是7-10天、可以用，但是不能长期用。 嗯， 它主要是就是说预防继发感染，这是一个，第二个缓解症状。 嗯， 更多的呢是依靠一些个就是说能够松弛前列腺的，让这前列腺的梗阻解除，缓解压力、减轻症状的治疗，但是一定要配合这个患者本人的这种自我管理的意识的加强，也就是说你不能指望着药物、 啊、 这种时候一定要自我的管理，也就是说比如说别再吃辣的了， 这辣的对前列腺影响特别大，是吧？ 对，它有辣椒、辣素能够刺激前列腺、 哦、 别喝酒了、酒精也是刺激前列腺， 嗯， 那么性生活得规律了， 嗯， 那么此外还比如说如果能有条件坐浴的话，温水坐浴、或者泡泡澡、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嗯，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其实像刚才您提到了这个辣食物啊 对前列腺的刺激还是非常大的啊，有一些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可能也对于刚才说的久坐嘛、憋尿，这些对于前列腺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刺激的方式，是吧？ 对， 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是远离前列腺疾病的一个最好的办法， 这是最基本的办法， 最基本 也是最有效的。 效 实际是有些时候这样，很多人吃了药吧，不见得有什么效果。 啊、 但是等你生活方式一改变以后、这效果体现特别明显。 嗯。 但是改变一个人生活方式非常难。 对，有些人就好这口。 对，他非常难、 吃点辣的，晚上喝点酒 是 啊，这个确实是很多人的习惯了。 是。 这就特别难了。所以我觉得在得疾病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得衡量哈。改变其实，人家不是说了吗？21天就能改变过来， 对对对 啊！你比如说，有些人特别吃爱吃咸东西，你让他吃淡的东西，吃够了将近一个月，他可能慢慢也就能适应下来了。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是和张湘华大夫一块来聊聊这个男性健康当中的前列腺哈。张大夫还有个问题，就是前列腺这个话题哈，我们经常会在网络上看到各种各样的广告， 对， 有的时候去北京的一些胡同里边啊，电线杆子上。啊，然后墙上边也经常贴了各种各样的广告，您肯定也看到过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广告，就是专门写前列腺的这个疾病呢？ 因为这实际上有些广告呢是比较正规的， 嗯， 它确实是为了解除老百姓的痛苦， 嗯， 但是也有一些游医或者说不法分子，那么他就利用是一个人的咱们的这种隐私， 嗯， 利用隐私或者说利用人的虚荣心， 嗯， 或者说利用某方面的这种自己的特殊的一个技术的宣传来诱骗咱们这些人，说白了上当受骗、 上当受骗啊， 对， 所以这个疾病还是跟其他疾病有一定特点的，比如说说句个非常明显的对比哈、说那个 小广告上从来不贴什么心脏病的表， 对， 表基本上是吧， 是 都是那种久病不愈不太好治的一些疾病，你像什么牛皮癣呐、糖尿病啊， 对， 包括前列腺的一些疾病， 是 都是这类疾病 是吧？嗯， 对， 所以我觉得寻求正规医院的这个帮助是最关键的， 对， 千万别去那个路边那些所谓的黑诊所去治病，花了钱之后效果还不好。 有的时候效果，有的时候反而会 导致 加重 哈。 对， 那您说这个前列腺这个炎哈、啊，前列腺炎这个疾病、 嗯， 目前的这个治愈，这治疗手段是不是应该说是很成熟了？ 目前的治疗手段、 嗯、 我们分为一线治疗、二线治疗，甚至三线治疗。 嗯、 就是说，当你一线治疗效果不佳的时候， 嗯、 或者说来的病情特别重的时候，往往会选择二线治疗。 嗯， 那么一线治疗里边最关键的一点，就刚才我说的自我的这种管理能力。 嗯， 包括比如说先把辛辣饮食戒了， 嗯， 酒先停了， 嗯， 多活动，改变生活方式， 嗯、 比如你是就是出租司机的话，那您是不是最近要么歇一段时间，要么就是您那开车的时候一定俩小时得下来活动活动， 嗯、是， 就是说这种自我的调节或管理是第一步，第二步才配合一些药物， 嗯， 那么这些药物实际是刚才您说有抗生素， 嗯， 有咱们松弛前列腺的药物， 嗯， 还有一些中成药等等之类的， 嗯，我们来看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正好今天有时间，有问题的话，大家还可以发送短信和我们进行交流哈。手机尾号5104的听众朋友在问，说我今年是一个70岁的老人了，男性，我前列腺就不太好，尿尿也确实比较困难哈，我买了一个加热的小坐垫，您说这个东西管用吗？ 加热小坐垫呢、 啊、 只能是就是说在比如说屋子比较阴冷的时期， 嗯， 比如从现在到11月15号咱们是属于北京 没 暖气的正午期， 嗯， 这种时候在家里边老人确实比较难过， 嗯， 确实把温度提高室温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那么这种我是觉着啊，它只能缓解你一时的这种不适， 嗯， 但是对于治疗没有任何效果， 没有， 它不会治疗， 它没有 达不到治疗效果 对, 对， 所以如果是这个确诊了前列腺增生啊，前列腺疾病，最好还是去找大夫， 对， 让大夫给你看正规的治疗哈。 对对对。 那现在这种比如说前列腺炎，您刚才提到了反复多发，经常会反复发作哈，一旦确诊了之后，我们需要比如治好了还需要定期再去医院去复查吗？ 那倒不用， 不用， 不用去复查、 啊、 但是就说你的生活方式不能又回到过去的状态， 嗯， 这是我常常遇到的问题的，就是病人很多就是说我都治好了怎么又来了，我说那你是不是生活方式又回过去了、 嗯、 他说是啊， 嗯， 那 肯定不行， 全回去了、嗯、他说你好不容易给他绑过来了、 嗯、 全回去了。 好，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张向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希望您有机会常来。 好， 谢 谢 您、 嗯、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好酒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那来自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的酒就更不用多说了，它以品质至上、口感独特著称，是大家任何用酒场合的理想选择。那么今天呢，茅台纯原浆品牌限时推出了一折秒杀名酒的活动，那扫码价3960块钱一箱六瓶的茅台纯原浆酒，先是单价五折1980块钱一箱，同时享受15年的独有优惠，买一得五，也就是说今天1980块钱可以得到5大箱酒，这样算下来呢，每箱折合仅需要396块钱，同时呢还赠送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是的，朋友们，你没有听错，只要在2分钟之内打进400-067-1199，40。